僵尸先生第二部，原著黄英、骆泽之、黄炳耀，后期志聪，主播及改编陆氏吉祥。第36章，上回我哋讲到九叔个吩咐文才同秋生照顾好小红同佢娘亲，自己系单拖走去公堂啦。咁行嘅途中咧，竟然就俾佢发现咗武士威换咗另一只狗啊！咁啊，一直行去公堂啦，见到公堂就已经喺度审紧婷婷啦。袁太爷冇讲几句说话，反而系嗰四个姨太你一言我一语，见到九叔嚟，仲烧埋九叔个塔。呢、这个系话九叔嘅神棍啦，另外嗰个仲话婷婷同九叔有路添，激到九叔嘅蛇毒上涌。婷婷啊，一个咁鲜明嘅女仔都想发烂渣啦，两边嘅牙差又压住婷婷啦，就唔俾佢喐咯。只见呢个时候咧，袁太爷一拍惊堂木，啪咁一下，公堂之上不得喧哗，范夫人任一停，你有乜嘢说话好讲啊？婷婷啊，俾啲牙差揿住，一路啊挣扎住，一路啊讲啦， 冇，我冇咁做，全部都系佢哋冤枉我嘅，你放手，放手啊！ 一路系咁挣扎啫，嗒啷一声。婷婷颈上面有粒肉，咪跌落地口，咪四姨太又行咗上嚟啦。 哎呀，睇下你呀、啊，人都未嫁咋，话话呢个叫咩啊？叫九叔啊？咁紧张，方唔系你两个真系有路咩？ 一边讲啊，秒秒婷婷跌落嚟嗰肉嘴， 啊呢块肉都唔错噃，系唔系我哋老爷俾你噶？如果系嘅话。咁即系话系我哋何家嘅嘢咯？你呢个小贱人啊，唔使旨意带走我哋何家任何一样嘢。 婷婷一边挣扎一边喺度叫啦：， 你乱讲，呢个系我娘亲俾我，我自细带住嘅。你个人贪钱都唔好贪得咁过分好吗？ 乜话？话我贪钱添啊？你唔俾啊嘛？好，我啊偏要攞，你来得个咩河啊？ 呢个时候咧。眼见住呢个四姨太行上去想执个玉牌，九叔啊啱啱回过啖气，仲想讲啲乜嘢噶啦？只见婷婷唔理三七二十一啦，双手一挣，成个人就撞去四姨太嗰度。哇，都唔知边度嚟咁大力嘅。四姨太见到个细胸夹狼，心里边一惊啦，倒褪一步，一棘，成个人蹬咗落地下。三个姨太一见到咁啫，一齐用只手指住佢。 哦，你睇下佢啊，话佢两句啊，话中咗啊，佢依家出手打人添噃，袁老爷，哎呀，你快啲主持公道啊！ 四姨太蹲咗喺个地度咧，一边系揞住个肚，一边系揞住条腰，嗌到生晒，又话咩谋财害命啊，又话一尸两命啊，总之呢几条八婆发起浪礼上嚟，真系生马骝都俾你激死。而呢个时候咧。九叔已经回过神来，望一望呢个四姨太，突然间就嘴角一戚，拍拍身边只狗，阿仔冇示威呢，轻轻声同佢讲啦，你过去咬佢个肚。只狗啊望望九叔，好似有啲想缩沙咁啦噃。九叔啊拍一拍狗头，去啦，不过你睇定啲啊，见唔见到呢个八婆嘅三角露咗啲咩出嚟啊？只狗仔再望望四姨太啦，一望即时啊摆晒尾咁，哇咁一声，啱啱拧转头啫，冇示威或者只狗咧，力拍落冲咗过去，一啖啊咬咗去四姨太个肚度啦，四姨太吓到杀声尖叫啦，啲牙差啱啱回过神嚟啫，松开婷婷只手啊，攞住棍谂住打只狗咯，点知只狗仔咧一咬一拖，哦原来四姨太嗰个骨肉咧。是一只枕头嚟嘅，见到啲牙差攞住碌棍对住佢想勾啦，担住个枕头啊周街走。本来想走翻九叔嗰度啦，九叔个眼神一谂，出去啊！只狗仔就醒水啦，望望九叔，将只枕头一揈，揈咗人群嗰度，自己咧一条烟咁啊冲出公堂啦。啲街坊见到，哇乜原来啲装假狗噶，有冇搞错啊？跟住你一言我一语，呢几个阿太讲啲嘢啊，当堂就打个折扣啦。 梗系啦，睇热闹咧就不嫌事大，而见到原告即系呢四个阿太咧，讲嘢讲到离 Q 晒谱，讲嘢讲到天花乱坠，似层层好似真咁，一路咬死住呢个靓妹仔啊，任家大小姐话佢谋财害命，一路攞唔出咩证据，得把死人口一直喺度鸠吹。本来咧就已经有啲唔耐烦嘅啦，喂，锄人食死猫啊，都要整只死猫出嚟噶，死猫冇啦，装假狗嘅枕头就有一只喎。当场啲街坊就起哄啦，切，搞错啊，真系靠老屈嘅啫噃。正所谓群众嘅眼光嘅雪亮，呢、这个时候咧，袁太爷一拍惊堂木，哎，肃静，袁哥。你又话你身怀六甲嘅，点解只狗又喺你身上拖只枕头出嚟呢？四姨太系哑口无言，跌落地嘅那扎沙讲啦， 有咗啊，大肚婆有咗，咁梗系要护一护噶嘛。如果唔系啊，俾啲咪小贱人系嘛？ 话未讲完啫，只听见衙门嘅内堂响起一声佛号，阿弥陀佛。当堂四个姨太咧，出边啲街坊咧，一下子就静晒。呢把声就唔系大，但系每个人都听得清清楚楚。把声系边度传出嚟嘅咧？个个都唔知道。正当大家喺度揾紧把声嘅来源嘅时候咧，喺公堂连去后堂嘅嗰个门口度，慢慢就有把声啊出嚟啦。善哉，善哉。众生皆有如来智慧，自因贪念执念，实属系可惜啊！阿弥陀佛，只见一个老和尚慢慢就行咗公堂前边，袁老爷一见到，即时系成个起身咯，两步走咗去前边，一躬身就讲啦：啊，大师！因乜事啊惊动咗你老人家呢？我老和尚讲啦，善哉善哉，贫僧喺里面听到咁嘈，啱啱行过嚟嘅时候听到好似係故人嘅姓名，所以就行出嚟睇下啫。暗咗你呀嘛。 咦，唔咗唔咗啊。 这个时候四姨太企咗起身，一路用只手指住个和尚讲啦： 边度嚟嘅臭和尚啊？呢度系公堂嚟噶，你估你屋企嘅寺院啊？ 三个姨太见到啫，亦都系喺度帮口啦噃。袁官老爷一见到啫，本来冇乜所谓笑骑骑咁嘅样，即刻就黑晒，大喝一声： 混账！你哋四个原告。乜嘢证据都攞唔出，仲喺度咆哮公堂系嘛？竟然仲对呢位大师不敬！嚟人啊！每人各掌嘴二十。 啲牙差一声应落，系咁样，咪夹手夹脚揿啲二太咯。啲二太就喺度嘈啦，又话自己系原告啊，有剩啊，点解又唔去审犯，反而嚟掌佢哋嘴啊？吓，呢个野和尚啊，做乜嘢啊？袁老太爷啊嬲啦！ 呢位大师系我专门请翻嚟替我娘亲治病啊求福，你哋竟然话佢系野和尚，出言不逊，该掌嘴！ 四个姨太一听到，原来系袁老爷嘅座上宾嚟嘅添，即时啊收晒声。只见到老和尚就讲啦： 上天有好生之德，老和尚就是老和尚啦，唔会因为几位施主讲两句，我就真系变咗野和尚啊嘛！ 只见袁太爷见住呢个老和尚啊，不恭不敬。老和尚跟住讲啦： 啊，袁老爷，可唔可以俾贫僧同呢位小姑娘讲两句呢？ 哦。难道是用案情有关的吗？ 或者有呢？ 一边讲，老和尚慢慢走到婷婷面前，帮她执起了跌下来的那块玉。 这位小姑娘，这块玉是不是你的？ 婷婷的双手接过来。 是啊，大师，这块玉是我娘亲给我的，从我出世就带到而家噶啦。 哦，咁呢位小姑娘，你是否是姓任嘅呢？ 是啊。 咁灵堂个芳名是唔是叫玉兰呢？ 是啊，大师，我娘亲就叫玉兰咯。 哦，原来真是故人之女。咁问灵堂好啊嘛？ 娘亲喺我六岁嘅时候已经过咗身噶啦。大师，乜你识我娘亲嘅咩？ 何止系识呢？灵堂对贫僧仲有一番之恩嘅。 原来呢，呢一位老和尚系识得个婷婷阿妈噶噃，两个一攀谈起身先知道，原来啊，婷婷嘅娘亲呢身体一直都唔系太好，嗱好简单啫，喺上海啊逃难过嚟，咁啊俾任老爷睇中咗，咁啊收咗佢做小老婆啦。咁当时任老爷呢原配夫人就早过身噶啦，咁啊娶咗婷婷阿妈做咗田房，咁啊老夫啊少妻终于怀咗婷婷，咁当然未生出嚟啊都以为系仔嚟噶嘛，但系婷婷嘅娘亲呢走难嘅时候颠簸流离，身子啊未养好嘅，咁怀咗婷婷之后呢，经常就唔系呢度痛就嗰度热，睇好多大夫啦，都话佢系身子弱，可能个胎系保唔住添噶，咁你唔讲就算啦，俾啲医生一吓啫，身子嘅状况啊越加差添，咁最终咧就去咗附近一间报恩寺，咁啊祈求菩萨啦，上下契啊，啊认下师傅啊，咁啊谂住祈福，咁啱就喺报恩寺上面咧就遇到个和尚，任老爷就问长问短啦，而佢问正嘅呢个和尚咧就系面前呢一个啦，当年呢个报恩寺咧。门庭就唔算冷落，但系嚟得嘅人呢，基本上都啲穷苦百姓啊，嚟观音借富啊，嚟求子啊，香火啊虽然唔算差，但系咧适逢乱世，乜都系饱一餐过一餐嘅啫。而任老爷啊求子心切，问呢样就问嗰样，而婷婷嘅娘亲呢就十分诚心，装香啦，问菩萨啦，见到呢个寺院啲和尚啊。个个都是烂身烂世咁滞，慈悲心一起，反正都是做善事啫，就叫任老爷讲啦，阿老爷，反正我哋嚟呢度都是祈福噶啦，见到啲僧人咯，不如每个大师啊都整翻件僧衣过冬啊，整翻餐好啲嘅斋菜斋下僧啊，咁咪仲好。任老爷大把钱嘅嗰阵，冇乜所谓啦，咁啊照做啦。而呢一位就是唯一一个识睇病噶噃。帮婷婷阿妈把过脉之后咧，执下几剂药，果然身体好咗唔少啦。咁第二次婷婷阿妈上去还神啦，亦就系面前呢个老和尚，当年呢就交低咗一块玉，就俾咗婷婷阿妈，就话俾佢知，你怀住个胎儿咧，同佛祖有缘。呢块玉咧就作为一个护身符，而一婷呢个名咧，亦都系眼前呢个老和尚所赐嘅噃。婷婷就问啦。大师，乜原来是有段咁嘅经历嘅咩？ 老和尚就讲啦，系啊系啊，当年灵堂对我哋寺院非常之好，唔单止赠僧衣，仲斋僧，所有嘢啊都系为咗帮你去祈福噶咋。 大师，咁一停呢个名字都系你起嘅？ 冇错，贫僧发号一休，一休。一停，哈哈哈哈，你未出世，灵堂就已经将你归咗入我门下， 你是我徒弟嚟噶啦噃。 玄官喺隔篱听到一头雾水，一知半解咁啊问啦。 啊，一休大师啊，咁啊，即系话咧，呢个任一停系你嘅指腹徒弟？善哉善哉，就系咁啦。 一听到呢度啫，在场嘅所有人啊，擘大个口得个窿，包括佢四个姨太在内啊，都唔知嘈定唔嘈好啦。案就已经告咗啦，钱呢一分都唔可以少，就算事情有咩变化，喺任家搬嚟嗰啲嘢，一个都唔可以留俾佢啫。袁官就翻埋位，一拍经同我讲啦， 本案由于证据不足， 所贵范夫人啊，所贵任一挺，先啊还押监房。原告嘅四人听候发落，退啊堂。 一讲完，两边嘅牙差 呜 咁啊收工啦。而呢个时候咧，呢个一休老和尚背对住身，慢慢就行咗入内堂里边啦。咁啊冇热闹睇啦，咁啊散咗啦。九叔啊回过啖气，见到事情好似有转机啦，唉咗一声，咁啊行翻土地庙睇下下一步应该点做啦。咁啊呢个老和尚一休大师嘅出现呢，婷婷呢单案就应该有转机啦。但系所有证据咧都系口讲无凭嘅，四个姨太啊系都要煮死婷婷咁，婷婷都几麻烦噶噃。咁跟住又会点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我哋都下次再讲啦。